新冠病毒检测将会改为随机抽样检测。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话：，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登机之前仍然要提供检测阴性证明。另外，亦都会取消直航航班只准降落成田、羽田、关西同埋中部四个机场的措施。日本传媒早前引述政府消息报道，来自香港同澳门的旅客将唔使落地检测或者提供检测阴性证明。厚生劳动省话，自一月下旬以嚟，嚟自中国内地入境旅客嘅新冠阳性比率一直低于1%，亦都冇发现任何未知嘅病毒突变。政府决定放宽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能源部提到，有新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中国实验室意外泄漏的言论。发言人毛宁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翻炒实验室泄漏的论调，停止抹黑中国，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毛宁说，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中国始终积极支援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是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专家实地走访武汉的相关实验室，并且和相关科研人员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得出的权威科学结论，准确反映在中国世卫组织联合溯源联合研究报告之中，亦都得到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广泛认可。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今晚至听朝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三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3点，跌66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1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冇起跌，阿里巴巴89.4跌6.5，盈富基金20.08。先跌1.6，美团136.2升0.8，南方恒生科技3.91跌咗3.6，恒生中国企业67.48跌4毫，海底捞21.9升2.64，比亚迪股份215.4跌7.6，百度集团134升2.6，京东集团178跌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376，瑞士法郎8.328，澳元5.271，加元5.772，新西兰元4.831，欧元8.279，每百日元对港元5.7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3点，跌29点。港金报16,960跌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4美元，卖出1,80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胡子南乐团 White Nois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7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哇！话咁快又星期一啦，提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哇！礼拜一咁我哋有咩听啊？有 我哋有音乐桑拿。咁我哋今日音乐桑拿嘅主题咧，就我觉得致敬成分都几多嘅，因为即系今日我哋想讲嘅系关于 indie pop 呢一个嘅种类，其实喺全世界都即系唔可以话系一个种类嚟嘅， 都可以嘅，都深烤都慢慢变咗系一个种类嚟，即系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嗰段时间开始变成咗一个类似种类嘅嘢啦， 一个结构上嘅种类咯。咁但系都致敬成分多嘅，因为即系近日亦都有啲非常之资深嘅音乐界嘅前辈啊，关敬松先生就离开咗啦。咁啊，我哋今日都会讲下即系indie pop 嘅喺国际上嘅发展，亦都会讲下喺香港嗰个嘅发展嘅脉络嘅。咁亦都会喺奔神 Monday Blues 入边播一啲即系比较 indie 少少嘅作品俾大家啦，咁样去即系。看一看啊，其實原來香港都曾經有很多不同的一啲獨立音樂作品嘅咁樣。 我好中意你啱啱介紹嗰把聲， 係 係啊，會唔同咗 嘅，認真啲嘅，係認真啲嘅、 啊啊。會介紹翻少少，係好似我有時去啲餐廳食嘢嘅時候，就會有一個人嚟同我介紹今晚有啲咩嘢食， 侍應咁啊。 今 晚嘅頭，今晚嘅頭盤咧，嗱，我哋就介紹翻有呢一個嘅黑毛豬咕嚕肉啦。咁呢個咕嚕肉咧，嗰、那個成分咧， 嗰、啊就是 那個物質咧係非常之特別嘅，因為我哋大廚係精心推介同炮製嘅，咁啊。希望你欣賞啦，咁樣 但係好聽嘅。 OK， 戴住個 headphone 聽係有一種 係唔同啲係嘛？ 係即 係要 ASMR， 好似嗰種導賞咁樣。因為咧，我覺得我呢個 weekend 咧，嗰個耳仔嘅敏感度咧係幾強烈啊！ 你 weekend 做咗啲乜嘢嚟咧？我想問一下，即係我諗嗰啲太有興趣知你嘅耳仔有幾敏感。你耳仔灵敏是另一回事，你耳仔敏感又是另一回事、啊。 我是讲个敏感度提升咗、 okay. 哦，或者叫做 sense 用英文 sensitive 啲啦、 okay. 耳仔。 点你私人生活其实可以唔 share 噶？ 系啊，但我啲私人我就系想 share 我啲私人生活，因为呢个 weekend 体验咗两个唔同嘅演出或者表演啦。咁、第一个咧就系一个silent disco 嚟，咁之前有节目度讲咗少少啦。咁但系真正体验咗嘅时候。就係、是、發現哦，原來你喺一個表演場地嗰度，喺大概九個字嘅時間，你戴住一個 headphone，去聽住每一個音符、每一粒音個歌手唱出嚟嗰個聲咧，原來係好近，同埋可以聽得好仔細嘅， 係 甚至乎因為你戴住咗個 headphone 咧，所以喺聲音設計上面，例如嗰個音樂可能喺現場玩一啲 pan 咗啊。pan 又啊，有啲距離咧，你喺一個 headphone 裏邊可以聽到曬。咁呢一個係佢同我哋一般聽真係 speaker 嘅分別嚟嘅，即係聽喇叭就有時佢 pan 咗 pan 又， 会受你坐的位置影响不同。最简单，大家去红馆，你成日都会想争啲靓位，因为你知坐不同的位置，听的声都不一样啦。 冇错，所谓皇帝位啊嘛，成日都话争呢个。 系啊，因为你一定有局限嘅。你喺红馆，你坐喇叭底，你听啲声一定不同啦。 系系 咁，所以呢一个就变咗呢个体验上面，就成个过程你就好仔细啦。咁、而到昨晚咧就去咗睇另外一个嘅 show 啦。咁就我哋骚动音乐之友 XT 嘅第一次嘅个人音乐会啦。咁咧就翻去听翻传统少少嘅，即係有喇叭啦。咁咧有两日嘅比较之下，你就觉得哦，原来对于声音嘅近同远啊、大同细啊、仔细度啊各样嘢，真係嗰个欣赏嘅方法亦都会唔同啦。已经撇除咗系嗰啲乐手点样玩啊，嗰、个现场嘅声点样吞，淨係嗰个渠道已经原来会好唔同喇咁样。咁呢个就係、呢个几大嘅体会。所以点解我话我要分享我私人生活，就系、因为咁样令到我嘅敏感度唔同咗。 不过我成日都话你有个特别技能噶，你听 studio 声你都系特别，即系你好劲噶嘛，你系听条声就已经知道嗰把声系喺边个嘅录音室度录噶嘛。我成日都话你呢一个项目系好犀利嘅。 系啊，你仲有一个好好嘅比喻添。 系啊，不过 个比喻你讲唔到出街啫嘛。曾经有幸睇过嘅人就会知道啦。系啦，嗰、那个系，咦系，嗰时 po 出嚟嘅时候冇系讲系你讲嘅， 冇， 唔紧要啦，有缘就会知道啦咁。咁所以系啊，呢个第一个体验啦。但系另一个有趣嘅就系喺寻日XT 嘅呢个演出上面咧，咁、因为佢嗰个 concept 系讲我哋嘅 body 啊，我哋同即系自己 feel 自己嘅身体啊，嗰、种沟通，咁我觉得系你可以理解由即系 skin 嗰度一个好直接嘅一种自己同身体嘅关系嗰度再 develop 出嚟啦。因为 skin 即系讲佢自己有湿疹啦，各样之前访问都有讲过啦。咁但系佢点样体现呢一件事，令到你喺一个音乐会上面，你可以同自己嘅身体所谓沟通啊、feel 下咧， 有啲似 meditation 咁样噶。 佢喺中间有一个 session 就揾咗一个、一位导师啦，咁佢就系一啲形体上面嘅导师嚟嘅。咁喺嗰个 session 里边咧，就即系现场所有嘅人喺嗰个场地嗰度，因为佢嗰啲即系企位嗰啲好 carefree，你中意行开买啲嘢饮啊，系啦嗰种。咁所以咧，就喺个过程当中咧，就大家会合埋眼，然后个导师就好似你咁讲，一个 meditation 咁样类似。咁啊，有乐手就弹住一啲嘅音乐，然后就根据佢嗰个导师嘅一啲指示，你去慢慢感受，即系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一齐合埋你嘅眼，即系冇咁衰啦。 你呢个音乐底唔系好衬，正常唔会系呢一啲咯。我谂 系啦， 正常应该系灵性少少啊， 少少 柔和少少啊，唔系嗰啲咁嘉年华式嗰啲咯，系嘛？ 系啊，睇下我呢度会唔会有咧？可能呢个系咪咧？呢、這个会唔会系噶？ 哇！哎，似，哇，好嘢喎！ 呢个我哋嗰时有谁冠名嘅 background music 嚟嘅， 真系话揾就揾到。 我印象中系呢啲嚟嘅， 系啦， 一路听住嗰个音乐，听住佢个声，然后佢就会讲，合埋眼，然后尝试去喺你身体每一个部分逐 part 感受，即系由你嘅可能手掌，跟住去到你嘅皮肤，同你着紧件衫，系啦，咁会咁样去做一个过程，咁全部嘢合埋眼，首先即系将你嘅五感当中，即系其中一啲删埋咗，令到你可以 集中喺其他地方， 咁、你就一路听住嗰个过程，你就去 feel 自己嘅身体，甚至乎话你感觉下你着住鞋都好啦。你企喺呢个地板，你身体边一个部分用紧力咁样，一个咁样嘅过程， 仔细咁样， 系啦。咁而因为当你合埋咗眼，你用耳仔去听佢每一句嘅说话嘅时候，嗰样嘢亦系好入啊。好似我头先讲哦，你戴 Silent Disco 嘅 headphone 听嘅，嗰样嘢每一个好入噶嘛。 系。 而呢一个亦都嗰个过程，我觉得几有趣，因为我哋一般睇音乐会，你都未必会諗会有啲咁样嘅 experience 嘅嘢。 同埋一般音乐会你同时间有好多嘢发生緊啦，你好难去专注喺某一个项目上面。即係例如好简单睇一个演唱会，你同时间你听緊佢啲歌，听緊佢啲音乐，你个脑入面会不停咁样去幻想緊啊下一句歌词系点样唱㗎喎。同时间台上面又有台灯声啊 ,dancer 个舞系点样跳，你好难喺专心去感受一样嘢㗎嘛。咁所以变上你琴日就系即係 係可能係有冇覺得個地下特別凍啊？啲皮膚特別凍啊咁樣啊？唔專心嘅時候， 特別企唔穩咯個地下， 即係突然你要諗點樣企嘅時候，你會發現係點解我企得咁差嘅咧？ 因為現場都買酒飲。 OK， 所以你覺得啊個地板好似企得唔係好穩陣喎，咁 暈暈地咁樣。 係啊，但我覺得呢個係得意嘅就係、是、即係睇 concert。一般我哋會去開嗰啲大嘅場館睇啦，咁但係其實有啲音樂人開始除咗做大嘅場地之外，同時佢哋都會做一下一啲呢啲我 scale 上面可能係中型啲嘅，咁但係因為佢唔係一種好 proper 有曬座位嗰種咧，咁、你可以玩一啲好實驗性啊，係啦，互動啊。同埋嗰個表演者距離好近啊，幾一種 show 咯，我覺得呢個係幾好睇嘅。 都真嘅，即係你唔會幻想到呢件事喺紅館度發生先咯。 啊、 即係如果係啊，你紅館你點樣叫啲觀眾可能現場成萬幾個人一齊同你合埋對眼？ 唔得噶，做唔到 啦。你感受下紅館嘅空氣咁，嗰下係做乜嘢啊？點解會入咗嚟嘅咁樣？ 因為你 connect 唔到啊，同身邊嘅、 啊， 因為個距離太。 同埋太即系坐喺嗰个位坐定定咧，你有滑位咧，你冇嗰个人好似冇咁自在，冇咁放松，始终会系 试下咯。嚟紧开红馆嘅音乐人试下 考虑下， 叫大家企起身合埋眼，然之后听住。 通常最容易就系叫最前排嗰啲人企起身一齐企起身咁样咯，即系最大嘅互动可以系咁咯。 系啊，所以我系觉得有时。睇呢一類型嘅演出都幾得意嘅，就係你可以知道，哦，原來你除咗一個歌手嘅歌，佢好直接地唱俾你聽之外，除咗樂手佢去彈嘢俾你聽之外，佢仲會唔會加一啲嘅呢啲元素俾你去體驗佢嗰啲歌背後嘅意思咧？即係嗱，當然有權有啲加咗落去，你覺得好無謂嘅。 係，即係話同佢個主題未必有關係咁。 係啦，咁但係冇呢啲好好實驗性嘅演出。當多咗呢啲場地，一啲 live house 咧，即係大家都會成日都想揾 live house。你去其他地方旅行咧，啲 friend 好中意揾 live house 嘅。係啊， 咁其實我覺得 live house 就有呢一個空間。俾人 呢啲 系啦，即系佢已经系变成一个唔系纯粹嘅音乐嘅 concert 咯、我觉得系有一啲你可以形容佢做 multimedia 嘅一个表演咯。 系咪有啲即系听落去其实系直头 ASMR 咁样噶？即系好似喺你耳仔边度好细声咁样，好亲密咁样同你博成而家你张开你嘅手掌，我将个力传去你嘅指尖。 类似啊，有啲咁嘅感觉啊，系啊，你都可以做啊，其实，我觉得你都几适合啊。 好啊， 不如你开个环节啦， 开个环节系槟城 ASMR 系嘛，跟住讲啲好无关痛痒咁样，浪费晒时间。 系啊，今日嘅气温系摄氏18度，相对湿度56%啊，呢、這个真嘅，呢个系。 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啊、有冇觉得你嘅皮肤好干呢？喺呢个时候，你记得去买支水，同埋翻去搽 lotion 啊。 其实如果大家戴 headphone 听电台，心口 应该会想冚我一巴啦。 呢个就梗噶啦，但我意思嗰个 feel 都有啲似嘅，即系都系嗰样，我声音同你好近，你隔住咗出边个世界咁咯。 同埋有一个即系可以互动，即系同听众有得一起去参与嗰个元素好重要咯。 系啊，所以度再次恭喜 X 终于举行咗自己第一个个人嘅 solo concert 啦。佢都預告啊，嚟緊都想出碟啊，成啊，咁就睇下呢首新歌之後又會點樣發展啦。 ocean. The water clear as blue. See my reflection. Na na na na na. See all that I can be. No one can change my scene. This is my make believe. Make a world go flat, but you tear it apart. Like I've got nothing to say. But I know my worth is more than words. You see me shining brighter. Watch me. XT 嘅 New Classi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93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没有新增和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本身是口罩公司营运总监的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随着疫情或者即将结束，倾向结束营运口罩厂，有关员工将会重投旅游业务。他说自年初起，大家开始关注几时结束口罩令，加上内地和外地亦都放宽口罩措施，已经决定减少口罩的生产量。崔定邦公司旗下有超过十个口罩销售点，他说最初成立口罩厂其中一个目的是希望可以吸纳部分因为疫情导致失业人士，包括旅游巴司机等，但是农历新年至今口罩需求量下跌三分一，复常之后旅游业面对人手短缺，所以倾向功成身退，将人手集中处理旅游业务，所投资的无尘空间或者会用作工业生产。澳门今日起放宽口罩令，在室外无需要戴口罩，但是乘搭巴士或者进入医疗机构等指定场所的时候仍然需要佩戴。在一般情况之下，非高等教育学校师生在上堂或者进行活动的时候不需要戴口罩。澳门传媒报道，今日在街上所见，绝大部分市民都有继续戴口罩。有市民说，疫情期间已经戴口罩几年，早已成为习惯。亦都有市民认为戴口罩有助阻隔病菌，减低感染风险。报道又引述一个没有戴口罩的学生说，疫情三年来几乎口罩不离身，现在终于能够除罩呼吸新鲜空气。有食肆负责人就说，戴口罩能够给顾客信心，会建议员工继续佩戴。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说，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今日穿航台湾海峡

sign, got no time, baby. No reply, in between the lines. That's what you want, maybe. 你为不倦经历在手，非我们这种亲口，死不界定。这种隐晦没有，男孩从来不擅长淹没里解读对手，怕秒就定情，抑或只知春就够，不太寻常的暖，你自身雪季难受，愿很可怜老友，生火聪明的斗，将暧昧抽。 听过 Anson 边嘅作品，今日叫聪明豆。当你冇办法上前同呢个女仔倾偈，你脑里边就会幻想住佢系一个点嘅人。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Can't Stop。幻想呢家嘢就冇分男女，女仔同样都会幻想住自己中意嘅男仔会点样锡自己、对自己。 浪漫是基本规条，一靠近你便用电。浪漫是加速心跳，闪转夜幕下影子。 跑车不足够。 I just want

And sometimes 有时也会想太多，灿烂的烟火原来不是我。Can't fight on your feet, gonna stay optimistic. Let me be your light while you're stuck in the dark. Look up in the sky, find a brighter star right in my heart that you are.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hile I pay. We gonna stick together.After all these seasons, I'm still here with you.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撑下去。Get back up, get knocked down, 又怎样？赶快把我退后。We gonna stick together, 早已习惯 Gonna stay optimistic. I know you're having a bad day. Come on, you're all down, we'll lie, babe. 听闻泰森优奇的 Optimistic。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讲到以色列的名菜，原来有一款大家都可能会似曾相识的，就是叫做沙卡梭卡。煮法就是将鸡蛋放在番茄、橄榄油、辣椒、洋葱和大蒜组成的酱汁入面煮，听落是不是跟我们的番茄炒滑蛋有异曲同工之妙呢？真的好想试一下个沙卡梭卡。 同心无分，你我他，共建香港这个家。 坊间有不少团体或者机构举办不同类型健康饮食活动，希望透过活动可以推广减盐减糖新饮食文化和新生活态度， 希望可以灌输到一些少盐少糖的知识给学生甚至老师，他们希望他们认知多些，认识多些。 今集会找不同机构代表跟大家讲下他们是怎样推广健康饮食。我要健康一点，逢星期一晚八点，港台电视31。 间港澳居民健康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中心将会为在广州工作生活的港澳居民和广州居民提供港式全科诊疗、院内专科专诊、粤港专家门诊、住院手术、赴港疫苗接种、跨境转诊和保险理赔直付等服务。服务中心设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院长贾林说，南沙医院粤港澳大湾区名医工作室都在同期启用，工作室目前已经有十几个名医专家，南沙医院将会以此为契机，促进科学高质量发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医疗新高地。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今晚至听朝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好啦，今日嘅音乐桑拿咧，就会讲下关于呢个 indie music 喺世界上嘅 indie pop 啦 ，indie pop 喺世界上嘅发展啦，咁样样。咁啊，首先讲就系、是、我首先今日拣咗呢一个嘅music bag 咧，呢个嘅 BGM 咧，其实系嚟自香港嘅一啲独立乐队，有一队叫做 More Reverb。嘅樂隊嘅，咁佢因為佢哋係淨係做純音樂嘅啫，就淨係做 instrumental 嘅音樂嘅啫。咁但係即係亦都可以顯示到就係、是、啊，其實雖然叫做獨立樂隊，或者可能喺香港有好多樂迷，佢哋會覺得獨立音樂呢樣嘢係比較少啲人關注啦，但係其實佢哋係可以有好多元化同好多元素喺當中嘅，因為即係如果講香港嘅獨立音樂咧，其實大家都以為係搖滾啦、啊、搖滾啦、啊、搖滾啦、啊、咁樣，但係係有好多其實前輩方面會喺電子嘢啦，或者搖滾當然係啦，因為畢竟講緊。呢、这個嘅獨立音樂嘅開始咧，其實要由 punk 講起先嘅。咁但係呢個轉頭我哋會再講。講翻喺香港嘅獨立音樂發展史入邊，就必須一定要講就係80年代到90年代有好多嘅獨立樂隊走咗出嚟啦、嗯。其中一隊就係 AMK。咁大家應該會最近見到好經常見到 AMK 呢個樂隊，就係、是、因為最近關敬松先生啦，即係一個 AMK 嘅核心成員就過咗身啦咁樣。咁其實呢一隊可以話喺香港入面本地獨立樂隊好有代表性嘅一隊樂隊嚟嘅、嗯，因為大概89年左右佢哋成立啦，咁啊玩到96年，其實嗰個時間唔算好長嘅。咁但係因為佢哋嘅成員咧。不時地變動啊，即係可能有一啲會唔喺香港啊，或者各方面啊，佢哋嘅成員出出入入，所以佢哋嗰個樂隊嘅時間都唔係話行到好遠嘅路，咁但係又咁講就係同時間佢哋亦都一啲核心成員，例如係關敬松先生，亦一路都會有好多唔同嘅音樂去玩啊，咁樣樣，亦都喺好多香港嘅一啲場地咧，即係我哋常見嘅一啲場地以外啊，即係除咗紅館啊嗰啲咧，其實佢哋喺好多唔同可能性都有做過一啲嘗試，就係、是、例如可能藝術會啊、高山劇場啊、文娛中心啊呢一啲咧，佢哋都會去嘗試去玩佢哋嘅一啲演出咁樣樣，亦都。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是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尤其九十年代嘅一啲獨立音樂嘅單位或者組合咧，佢哋好多時候會為一啲嘅廣播劇啊，或者為一啲嘅電影去擔任埋一啲編曲同配樂嘅部分。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時間上。獨立音樂隊嘅環境係幾繽紛同幾多可能性嘅，咁尤其即係可能係AMK 啊、人山人海啊，好多唔同 嘅一啲好有標誌性啊 ，Anodize 啊，嗰陣時Anodize 有一啲再黑少少嘅一啲硬性少少嘅搖滾啦、啊，咁樣就出現嘅時候，你會發現嗰個環境係充斥住唔同嘅音樂嘅。咁啊，但係首先今日去開呢個頭嘅時候，特登想揀咗呢一首歌先啦、啊，就係、是、因為其實早。我諗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兩年前左右，關敬松先生亦都有再做一隊嘅樂隊，叫做關敬松的 Astrology。咁啊，入邊佢亦都玩咗啲幾實驗性或者幾前瞻性嘅音樂嘅，其中有一首其實都有派過台咧，香港電台嘅。咁啊，就首先想揀咗呢一首嚟做今日嘅開始，就叫做《啦啦嘻嘻歌》。 我們活在精神病院裏。 再次为大家介绍有带来这一首是属于关敬松的 Astrology 的啦啦嘻嘻歌。啊、即除了这个在香港的独立音乐发展上面，今天其实比较想重点去讲出就是这个世界、啊、国际上其实 Indie Music 最初是怎样起头先的。 我觉得直情是那些，即如果大家很喜欢追求字眼，我觉得我们那个字眼上面都要。都要 define 少，因為大家揾咧會睇到好多嘅字啦。首先即係 indie 成個 indie 即係 independent 嘅一個簡稱啦。咁、 啊、 但係 in 頭先講譬如indie 音樂 indie music 咁樣，咁佢可以係一種我哋好多時候會講即係主流同埋獨立，好似一個叫做對立或者有分別啦， 一個分野 啦，係啦。咁但係旗下你會 聽到有講indie pop 啦，跟住都會有 indie rock 啦，咁咁其實呢啲字眼係咪有分別？其實係佢之間好似相有相同嘅地方，亦都有分別。因為譬如你 indie pop 咁樣，其實佢就係攞咗即係 independent 嘅意思，即係佢攞咗 punk 嘅嗰一個嘅精神，就係好多嘢佢哋去 DIY 嘅自主去做嘅咁樣去做嘅音樂。咁所以就算去到 punk 以後嘅 post punk 都好啦，咁其實佢都係攞住呢種我自己 DIY 嘅精神。不過咧，我嘅音樂就可能唔係好似 punk 嗰個年代嗰啲咁大男孩啊，或者嗰種嘅風格啊主題啦，佢哋可以多一啲實驗性，我都係自己做啦。但係個聲音上面唔一定係淨係我全部都係 band 三嘢嚟嘅，我可以加啲電子啊成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 indie pop 咧 somehow 都係即 post punk 嘅嗰一個嘅時期啊，嗰一啲裏面衍生出嚟 延伸係啦，可以話係咁。 Indie rock 咧就真係話俾你聽 ，rock 就真係一種獨立嘅精神去做嘅 rock。咁但係 indie pop 咁你都會覺得哦，好似好矛盾喎，又 indie 又 pop 咁樣。係，咁就因為其實之前一路嘅 punk 啊，各樣佢哋講嘅題材啊，或者佢哋喺嗰個音樂嘅線上面，哦已經開始走向比較商業一啲噶啦。你知好多嘢都係噶啦。當多人聽。買到錢受歡迎咁一啲傳統大公司就想我嚟簽你啦，賣向主流啦咁。咁所以 Indie 就係佢想我 keep 翻我自己想做嘅精神，我唔係好想同一啲大唱片公司去掛鈎。係呢個係呢個其一嘅，所以佢就係形容佢為 Indie。咁而 Indie Pop 就係其實佢即使唔係 under 傳統大唱片公司都好，但係佢嘅曲風上面或者佢嘅題材或者你嗰個可聽度都可以係一個流行曲嚟， 係 即係佢嘅題材都可以講愛情啦，都可以講生活啦，亦都唔一定係好似叫做搖滾咁樣都一定係炸嘅，佢可以啲聲好舒服就係 low five 啲啦，可能你可以形容另外一種聲係朦少少嘅咁樣。咁所以 indie pop 佢嗰個定義就係佢有自己嘅自由度，自己一手去做曬，但係同時嘅題材啊風格都可以為保留住 pop 嗰種可聽性，唔一定下下都 experimental 到哇玩啲 white noise 到你聽唔明，佢唔一定係咁樣樣。 係， 佢只係其中之一種啫。咁所以就會變咗 indie pop。由最初嗰種可能形容詞，慢慢喺80年代尾、90年代頭喺英國開始咧，佢變成咗塑造咗，變成咗一種音樂類型，啲人會用佢去稱呼呢一啲嘅音樂咯。 所以其實本身喺音樂性上，我覺得主流同埋呢個獨立音樂咧係冇一個好大嘅衝突喺度嘅，只不過係純粹大家後邊背後嘅一啲 support 一啲嘅支持度係有所。不同咁解啫，所以點解我哋話近年主流同獨立其實係越嚟越難分開，就係因為你會見到可能好多一啲本來係獨立音樂人啦，可能亦都會有一啲嘅主流公司覺得啊，其實佢哋嘅音樂都幾好，都可以同佢哋合作啊，甚或乎因為而家即係網絡畢竟係嗰個宣傳度係好。足夠的時候咧，一啲獨立音樂人，就算佢哋自己做歌，冇一啲好大型嘅公司去支持住，但係可能佢可能靠網上嘅啲流量，都可以係一啲好多受眾能夠聽到嘅音樂，亦都你會聽到其實獨立音樂人佢哋做嘅音樂可以係好多元化啦，亦都可以係好 pop 添啦咁樣。近年比較喺香港多嘅就係做一啲我諗 dreamy 啊 lofi 少少嘅一啲音樂類型咯。咁但係講翻。剛才波盛讲的一样东西就是可能讲回80年代初期啊那时候当时的一些摇滚啊或者 post-punk 的类型会是比较多一点的因为尤其 post-punk 添就是 post-punk 就它那个嘅一個概念可以咁講就係比較實驗性啲啲嘅，因為 post-punk 由 punk 去發展出嚟 ，punk 本身就係好搖滾嘅一種音樂類型嚟嘅。咁但係 post-punk 佢可能加入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即係音樂人會覺得啊，其實除咗搖滾以外，我可以加一啲電子元素落去嘅，我可以加一啲 dub 嘅元素落去嘅噃。所以嗰個可能性會比較大少少，嗰個發揮空間大少少。咁所以變相喺Indie 的 music 入面咧，嗰、那個 post-punk 發展出嚟嘅一啲獨立音樂樂隊，佢亦都會玩好多唔同類型、唔同 style、唔同可能性同埋實驗性嘅一啲作品咯。 係，因為除 Indie， 大家有機會聽過alternative 嘅呢個形容詞，去擺落去啲音樂度，譬如 alternative rock 咁樣，都你都會聽過啦。咁但係嗰一樣嘢就係、是你會覺得咦？咁 Indie 同 alternative 其實好似係咪都係好類近嘅嘢咧？定係點咧？咁因為有一啲嘅古仔都有講過。 一啲嘅 band， 佢可能本身係一對 alternative 嘅 band 嚟嘅，佢的確早期係玩緊一啲真係好似個字面所解另類一啲嘅。 係， 但係就係因為當佢玩另類嘅嘢，又係嗰個 formula 紅咗之後， 成功咗啦， 成功咗，有大唱片公司簽完之後。咁嗰一啲你知好衰噶啦，玩音樂嗰啲就我玩另類嘅話咧，我就唔中意，要變成太過商業嘅。我玩開另類就繼續另類。但你玩開另類音樂嘅呢一班人，有一啲人佢個諗法唔同，佢都想多啲資源或者多啲人認識嘅時候，所以啲人就覺得哦，一隊商業化嘅 alternative 嘅樂隊，你所玩嘅嘢。好啦，我而家要同你划清界线，所以咧就衍生咗我用 indie 嘅呢个字，我唔再将自己归类做 alternative， 即系有一种说法系咁啦。呢一样嘢亦都到而家都系，我谂唔系就系香港其他地方都会有呢一种嘅乐迷同玩嘅人嘅 struggle， 就系究竟我听紧嘅音乐、做紧嘅音乐应唔应该商业化，或者商业几多先至可被接受咧？定系我其实要保留初衷，永世都唔可以红嘅，因为红咗就我就会变咗噶啦， 我就变质啦，我就唔系嗰队乐队啦。 即系好似听曲嘅人就要你一世穷，我就觉得你有型啦。即系如果你红咗，我就唔中意。即系太多呢啲嘅， 系一种迷思嚟。 迷思与讨论系没有答案咯。 但系我谂即系如果以香港为例，最大家最能够容易理解的一个例子就 Beyond 咯。Beyond 当年都系由一个地下乐队嘅。形式走到去即係主流舞台上，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即係你話佢哋最初玩嘅嘢叫唔叫主流音樂？當時可能未必被定義為主流音樂，但係到後期可能佢哋嘅音樂多人接受嘅時候，就會登上咗，自然登上咗主流嘅舞台。 係啦，咁但係 indie pop 佢幾時變成咗一個真係好 concrete 嘅一個叫做音樂類型咧？就有一個年份好重要，就係1986年啦。因為有一個雜誌叫 NME 咧，咁佢就嗰陣時咧就發行咗一個。cassette 帶，個 cassette 帶嘅名咧就叫 C86，即係 Class of 1986啦。 OK， 咁其實之前佢哋都有出過噶啦，咁但係偏偏就係呢個 C86 嘅呢個 cassette 帶，呢個係一個合輯嚟嘅，揀選咗嗰段時間一啲嘅 band 或者一啲音樂人做嘅歌，而佢哋其實唔係刻意地要揀一啲全部都好類近。嘅作品，咁但系嗰班編輯 curator 揀咗之後出咗嚟，事後大家睇翻轉頭，以呢個合輯嘅歌有一種共同嘅特性，所以咧係呢個 C86 深烤係定義咗 indie pop 係一種點嘅質地，咁所以今日呢一 part 最尾就揀咗當年喺個 C86 嘅合輯當中咧，其中一對而家都仲有出下歌啊，雖然成員不斷有變動啦嘅一對嘅 indie pop 嘅一對 band 叫做 The Wedding Present。所以咧喺當年嘅呢一個 C86咧，亦都有一個現象出現，俾人叫 C86 嘅 movement 嘅。 再次介紹咧，帶嚟呢一首收錄喺 C86 呢張專輯當中，有呢一對 The Wedding Present 嘅 This Boy Can Wait。

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国剧八三零，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在剧中试图打破男主角美强惨的人设光环，力求刻画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男主角。连陈坤自己都话，周瑞同佢以往演过的任何一个角色都不同，周瑞就好似一个活生生的人，活在佢的生活一样。 国剧八三零，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会继续去为大家带嚟一啲嘅独立音乐乐队。首先带嚟有呢一队咧，都系嚟自香港嘅一队四人乐队，佢哋个名叫做粉红 A。依家系玩咗好一段时间噶啦，第一张嘅作品系1998年嘅时候发表。 关好盖内，用耳看不见。小心轻放，粘上了背面，完成后放面前。远尺度过了四面，轻轻一按，再贴上胶纸。地址姓名填妥以后，从头核对一遍，包好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好在我两手。信里面平时没有锻炼，要用尽气力才把它推到桌子侧边。电话响起了，无暇理会，是时候放低了，记出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去你那里不需转弯，今天出发。准接返越过 出发，开始了，要送去远方，不准折返。越过了每一个山之间，太多的溪涧，翻山倒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去你那里不需转弯，假使经已到达，请照去笑，按步骤去打开它，去用饺子剪开它，也是一种。 而家系2003年发表嘅作品啦，亦都收录喺专辑《潮湿》当中，有《粉红 A》呢一首《请缘虚线展开》。你会发现咧，有一段时间，尤其喺千禧年代左右啦，一啲香港嘅独立音乐组合咧，比较多都系一啲玩味性质比较重少少嘅作品，亦都会同电子音乐系有一个好强嘅挂钩喺度嘅。跟住落嚟呢一队咧，亦都系主打系电子音乐嘅一队独立音乐组合。 你见到含眼角色，沉沦在快乐里抹掉记忆。木马海船，要眼落完，就会治疗哀怨。旧旋律，怀疑听过。出错旧旋律，怀疑听过，像当晚得他跟我，未敢默然停下，木马离开也罢。旋转的木马不断经过，从不理会已发生的错。旋转的木马不断跟我，离开了就再去找。旋转的木马，旋转很多，越去 Pixel Toy 的回转木马。又会听得出咧，喺往后嘅时间咧，啲独立音乐人喺编曲上边会做得比较复杂少少嘅结构。例如呢一队嘅乐队，佢哋叫竹执舞。 都算是近年香港在獨立音樂樂隊當中比較標青的一隊了。他們的名稱叫做竹之舞，有他們的作品叫做 Good Night。而講到近年呢，獨立音樂圈的發展比較偏向一些個人化少少的選擇啦，亦都可能是同而家全球一些 music producer 自己出作品的一個大趨勢有關係的。所以近年你會發現香港有很多的一些獨立音樂人會開始做一些比較 dream pop、Lo-Fi 味比較重少少的作品，例如是他，他說自己比較喜歡懷舊少少，所以在他的作品當中可能你會感受到少少懷舊的味道。带嚟有 Room 307嘅背山望海，跟住落嚟翻到嚟香港其中一个独立音乐圈子嘅原点，呢队嘅乐队叫做 AMK。 浪漫是你的本性。尽白眼与嘲笑，请不要悲伤。手执鲜花的 漠视你的本性。哦，每晚失眠，受尽白眼与嘲笑。请不要悲伤，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AMK 嘅《浪漫是你的本性》，听日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嘅时段再见，拜拜。